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作者：尾鱼，制作：生之忧，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龙骨焚香》第四篇《山胆》第十七集。梅花九娘是解放前京冀鲁一带有名的侠盗，轻功绝佳，借了燕子李三的名头，自称是燕子门下，经常劫大户，玩的花样也新，不破门不硬抢，只盘着腿端端正正坐到人家房顶上，跟主人说随便派人上来打，能让他挪窝一分钱不收，但若是奈何不了他，就得乖乖送上1000个银洋。多少家丁护院架梯子上去打他，都叫他踢了下来，主人家只能认栽，苦着脸把银洋奉上。他取了钱会留一块瓦，瓦上雕的是只燕子立于梅花梢头，主人把瓦立在屋檐上，就表示这家已经被梅花九娘关照过了，同道要给面子，别再来薅二回。那一次也是凑巧，他关照到了山鬼在太行山一带的龟山柱，不过这也不稀奇，山鬼在哪儿都是大户，毕竟从根上就富得流油了。只凭当地的山户，怕是治不住梅花九娘。但幸运的是，归国游历的段文熙那阵子也住在太行山的龟山柱，身为山妓，怎么可能坐视别人欺上头来？段文熙旁观了一会儿之后，飞身掠了上去，10招之内叫梅花九娘挪了窝，20招之后把她踢下了房。那时候的梅花九娘还是个刚出道的小姑娘，气得眼泪都快出来了，但还晓得说话算话，朝段文熙拱了拱手认栽，掉头就走。段文熙却爱财，把她喊住，留她用了饭，还让人封了1000个大洋给她。 梅花九娘不愿白收我段太婆的银钱，加上又聊得投机，就把练习壁虎游墙的一些法门则紧要的几个教了我段太婆。江湖规矩属于切磋，不能多教，所以我段太婆再怎么研习也至多只能游走个10来米，但这10来米啊可帮了她大忙了。 说到这儿，孟千姿指向那段脖梗， 这一段大概有8米，段太婆当年探山胆，如果不是学过壁虎游墙，到这儿就得铩羽而归了。 原来这里还有这层渊源。 那后来抢军饷断了腿又是怎么回事？ 哎，我段太婆挺赏识他，分别的时候曾劝过梅花九娘，说节前以济事好比以血填井，不是良策，而且不管动机是什么，抢劫终非正道，势必出事，他一身本事完全可以有大作为，但是梅花九娘年纪还小，心高气傲，听不进去，摆摆手就走了。我段太婆倒还一直关注她的消息，几年之后听说她的功夫越来越好，胆子也越来越大，居然单枪匹马去劫一个军阀的军饷，结果被乱枪打死了，我段太婆还惋惜了好一阵子呢。 都以为是打死了，其实没死，逃出来了，就是两条腿废了。她自那以后隐姓埋名，一个人在有雾镇的大宅里过着很平静的日子，也收过1-2个徒弟，直到几年前才过世。 原来后来还有这一劫，回去了讲给我大娘娘听，老人家年纪大了喜欢听这种旧事。行了，我上了，你们都站开点，别碍事啊。 说着甩了甩手，拎了圈捆绳跨在肩颈上。江炼正想站开，忽然想起了什么。 哎，段太婆的记录是10来米，你呢？ 孟千姿的记录就比较飘忽了，9米10米都有过，不走心时也有只上到7-8米的。山鬼斋那头的训练场里有个根据段文熙的描述全比例仿真的脖梗供他练手，总体来说问题不大。 8米多吧。 我靠，8米多，这是要吓死谁呀？这一段脖梗已经有8米了，到尽头处那还得往上纵翻。 这么高的地方，万一手一松，脚一滑。 江恋看着孟千姿扒住石壁，脑子里灵光一闪，脱口说了句： 等等。 他快步走过去， 像之前爬树那样，你踩住我的肩，我送你上一个身位，这样你可以少爬一个人的高度，保险一点。 这倒是，之前居然没想到段太婆是一个人探山的，不得不爬全至8米，但现在我有人从旁帮忙啊。 孟千姿退开一步，看着江恋蹲下身子， 待会儿给你看看我的本事。 这么惊险的场面不敢看，待会儿我会全程闭眼，你就是把壁虎爬成蝴蝶那么轻盈我也看不见。我承认你有本事，拜托你老老实实的爬吧。 切，你不看是你的损失。 你掉下来才是我的损失啊。喂，多少人为了强行秀什么漂亮身法才会导致失手，孟千姿似乎有这种想法，还是先扼杀的好。 不过没力气回他，只是伸手拍了拍自己的肩膀，示意孟千姿上来。孟千姿扶住山壁踩上去，神棍也颠颠地跑过来殷勤搀扶。他刚跟孟千姿攀上梅花九娘这层关系，心里踏实不少，觉得即使有这层故旧关系，孟千姿大概也不会那么狠心把他关留在山腹里。江恋两手握住孟千姿的脚踝，慢慢站起身子，只觉得肩上沉沉的。孟千姿的脚踝很细，踝上的脉搏在江恋掌心柔柔跳动，而浮在手背上的金灵灵片凉凉的。孟千姿上山壁了，江恋退开一步再一步，仰头看着他爬。之前说的轻松，真上来了还是半分都不敢懈怠。训练场里那段脖梗是搁在地上的，现在可是实打实的高处，成败在此一举，而若失误也就永无补救的机会了。神棍也仰着头看着孟千姿，他是个外行，反看不出每一个细小动作有多惊险。看了一会儿嫌脖子酸，低下来揉，忽然看到江恋的手不是垂在身侧的，江恋的两只手臂都不自觉地微微往上拖着，身子蓄着势，像是要随时接住什么。神棍凑上来好心提醒他： 哎，小恋恋，你这样是不科学的，一般高处坠物双手托举手臂会断的。 你闭嘴。 江恋喉结滚了滚，没功夫看他。终于目送着孟千姿翻上崖口，上头又抖落条绳子来，江恋这才长舒了一口气，就是坐倒在地，觉得自己大腿两侧的筋都在跳个不停，后背上出了一层冷汗，湿痒的难受，想拽起领口亮亮气，才想起后半幅衣服早就磨没了，现在只是缠了绷带。孟千姿从崖上探出头来，自觉是露了一手，很是满意，再加上刚刚出过力气，一张脸分外生动明艳。神棍赶紧冲他挥手，孟千姿的目光落在一旁坐着的江恋身上。 江恋，怎么了？ 胆子太小了，看点惊醒的场景就 hold 不住了。小恋恋不行啊，还需要历练。 孟千姿笑着笑着，忽然想起江恋扶住他脚踝时掌心湿热，有那么一瞬间还微微打了颤。江恋恰于此时抬头看他，孟千姿回了神，冲着江恋扬了扬头说道： 你不行啊你。 江恋笑着又点了点头，然后极轻地说了句话，只说给自己听： 是不行。 孟千姿既然已经上去了，有垂绳又有上升器，这最后一段也就不那么艰难了。三人终于站到了美人头的边上，远观如头，近看就什么都不像了，只是块巨大顽石，最高处倒是长了不少花木，隔得远也看不太清。虽然还是在天坑之下， 但站在这个位置足可一览众山小，风声嗖嗖让人感到畅快。远处的空中掠动着怪异的琴影，翅膀迅速划破空气，发出尖锐的声响。亏得有孟千姿在身边，这些飞禽不敢靠近，否则飞掠过来，琴爪只那么一揪一带，翅膀只那么一扑一扫，百十斤的大活人绝对站不住，不是上了天，就是栽下地。孟千姿指向高处一道曲曲折折的下行凹槽给他们看， 这个叫蛇乱走，下雨天的时候，水落到这美人头上，就会顺着这凹槽弯弯绕绕下来，远看像一条扭动的大白舌头。我们山胆的祭子，美人头，百花羞，铜滴油，蛇乱走，就是这么个意思了。我段太婆觉得前两句还好，后头都属于穿凿附会，是凑字数硬拗的。 江恋仰头去看崖顶的绿盖，已经是半夜了，什么都看不见。不过他确实有一种古怪的感觉，觉得那段祭子有什么问题，就是一时间还说不清。 后两句是无肝无肠空悬胆，有死有生一世心。肠嘛，就是山肠。其实我们没有山肝的说法，之所以说无肝无肠，只不过是为了强调这石峰里只有山胆。至于最后一句，我也不是很明白。我二妈唐玉如理解为动山胆不祥，必得死上一两个，所以她是最反对动山胆的那个。 神棍突然开始紧张起来，一颗心砰砰乱跳。 那好了，该知道的都知道了，看来是到动山胆的时候了。那你怎么进去啊？ 孟千姿笑了笑，把身子旁挪了一些，露出身后的石壁。江恋这才看到那块石壁和别处不同，隐约有个微凹的人形，看姿势像是两手张举，身体趴伏在石壁上，手掌下摁的地方还有掌印，边上有凿出的三个字，剖胆处。这三个字是繁体，跟下头的胆气两个字走笔完全不同，多半是后世才刻上去的，没准儿又是段文熙的手笔。 人形机关，原来你们有机关啊。 对，有机关，你趴上去试试。 一听这语气就知道不是，但神棍还是兴致勃勃地过去，依照那个人形趴伏了一会儿。江恋看他那姿势颇像只蹩脚大螃蟹，不觉得笑了出来。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要是个锁孔也不是你能开的。 孟千姿心跳得有点厉害，其实这一路种种于他来说也大多是头一遭，只不过身为山鬼王座又带了两个生手，下意识总要表现得举重若轻而已。他嘴唇嗫嚅了一下。 你们听说过维度的说法吗？ 维度？你是说空间维度的那个维度？ 也是我段太婆的观点，我不是很明白。我从小到大学习都不太行，不喜欢这种绕脑子的事儿。 原来他还会说自己不行。 段太婆认为我们和山其实不是生活在一个维度里，山的寿命动辄上亿年，那人呢，上百年了不起了。不只是山，我们和其他很多东西都不是生活在一个维度里的，比如蝉只能活两到三个月，还有人说他是七日命，比如蜉蝣经常活不过一天，所以叫朝生暮死。再比如昙花，昙花一现几个小时，所以只能见其表象。 见其表象的意思是？ 就是见山就是山，是块蠢笨的巨大石头，见花就是花开花落，见蜉蝣就是朝生夕死。你没法像了解自己的生命和思想一样去了解他们，但其实他们都有。 说动植物有生命和思想倒还好理解，但山，山也有？ 你怎么知道没有呢？大武陵园的山体据说有三亿年的历史了，你换位思考一下，你的一生被拉长到三亿年，而山的一生被压缩到这一百年，那在山的眼里你是什么呢？在你眼里山又是什么呢？ 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原著尾鱼，制作生之忧，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